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六合一刀，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该有他，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脸。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脚痒。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阖家欢乐。 小比、英明、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 街酒吧里，过节好呀，二位。 哎， 大雷怎么是拍巴掌呀？ 好好好， 嗯，他手上有土，好不容易赶上假期啊，收拾收拾家。 怎么就拜天地？ 哎，拜天地没有在工地上弄的啊？好家伙， 谁过节就拜天地了？ 趴地上就给人家磕。 这是什么祭祀仪式？ 就是， 就是那个五体投地呢。哎，这个国庆节。他们那么多结婚呢， 你去哪儿投递去了？ 我是送信的。 不是 参加了几场？ 一天一场，顶多少？ 7个婚礼， 没那么多。 一个婚礼你随 啊，宅出去。你说10月4号啊，10月7号可能人少，5号6号人多， 嗯， 2号1号人多。 其实你11想出去玩的， 是， 但是5号结婚， 没办法， 所以呢还是出去了。 能躲就躲。 当然说5号上午准回来。 嗯， 我去。人不到，份子到。 对呀、啊， 那是6号，我想起来，6号婚礼， 就 是反正准回来，准回来。 那怎么也得回来了。 5号那天有点毛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没买回程的机票和卧铺。 那干嘛毛软啊？ 我没买机票和卧铺，我买俩的。 就是说机票也没买着啊，这个汽车票也没买着。 六号许了人家了，一定回来。大磊呢，又是一个 实在人， 重承诺的这么一个人。 对呀、啊，一诺千金呐、 啊，讲诚信。 哎，说回来必须回来。 哎， 绿皮火车接连那地儿，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嘎噔嘎噔嘎噔嘎噔。 挂钩那地方。 哎呦，从那儿一整晚从西安回到北京。 哎呦， 见到这哥们的时候啊。 好像 他得 虚 发 皆白， 对前面 我怎么弄那么些白 摘摘稻稻草啊什么 等会儿 弄到熟筋啊， 我是没坐人家火车是吧， 把那铺盖卷拿下来，哎呦拍拍手上那土， 就跟你今天的动作一毛 一样。 不是，我是扒火车回来的。 哎，我们都真劝你，哎，在家里踏踏实实当肥宅多好啊。 还肥宅，我那车有没有马啊？ 没 肥宅，就是胖胖的小宅男。 飞到自然醒多好呀。 对，非得把火折回北京， 真是，你说你就假期就在家里自行多好。 周飞都说你了，干嘛呀，往那里想开呀，是追剧不够爽，还是空调不够凉，是西瓜不够甜，还是 WiFi 不够快呀， 是稻草不够多， 是周飞那螃蟹不够吃。 所以我们是建议国庆呢别去那人多的地儿。 小花，你说这话不讲理， 可能你事先也没想到那儿人多啊， 就没有人少地儿。 嗯，有一些景点刚开发，名气不大。 比如说， 高峰出行你找人少的地儿，如果你找得到的话，一定有很好的感受。 对，找不到就扒火车回来。 国庆佳节特别节目，情景喜剧《娱乐七十二变》，敬请欣赏。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你。哎老爷， 对， 哎你是不是在飞机上干过？ 是啊。 哎你说等人家都下了飞机了，他们上去 但是打扫卫生的，你说这是清洁， 也有可能是加水加航时的，放污水箱的，或者是加燃油的。 哦，都弄好了，都好，你们又上去了。然后 那是飞机要飞不了了。 这个前排是头等舱 啊，一般是 最前排应该开飞机的。 你们是不是也去坐到他们那个头等舱那几个位置啊？ 挨个坐。 哎， 挨个坐。 我这个那太有发言权了。七四七的头等舱没有一个没让我坐过的。 干嘛修啊？ 那修啊，那调试啊，调试他那个机上娱乐设施。 哎，那他那个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头等舱，据说可以洗澡在里边 啊。 你挨个都洗，就一个洗。 我挨个试一遍。 水不热，水不热， 我挨个试一遍。我怎么那么无聊啊？我没有， 你是这个对工作认真负责。 这是这都是你们平时看不见的，飞机的上下部只存在机组休息室里。 哦，这么多奥妙，所以就是那种特别高级的头等舱，你们其实也是体验过的。 太体验过了，我们体验的最豪华的头等舱是阿拉伯航空公司 A380。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小花？ 听说他们有两层， 两层上下铺，你就高兴成这样？ 这飞机就分两层，上层还更贵。上去后你一看，哇，果然敞亮， 没顶 没顶的是吧？ 好家伙， 你跑那个最前面，那个、窗户也大，宽宽的。两边的街景儿， 对 我看到 这飞机都能看街景儿，你家里人。 我没坐过， 这飞机老马了当面了。 我只是体验过双层大巴，我是按那么说的。 我听出来了。 那你阿拉伯的那种航空的头等舱，有什么吓唬吓唬我？ 想当年阿拉伯航空的头等舱有些设施是贴金的， 你看见没？ 你再吓唬吓唬我，那床是特别软和呀。 你这你老关心这个干嘛？ 他就关心上下铺。 长途飞行可不得舒服点吗？ 您睡我们这通铺得了。 前面有胡同一小朋友呢去坐的这个飞机，然后呢他向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呢请教了几个问题。 嗯， 他问就说为什么只有鸡肉饭和牛肉面？ 那想吃什么呢？ 就说明他做的少。 嗯，我就说我想吃烩面，为什么不行呢？胡辣汤， 这个可以给你解释解释。 哎，为什么呀？哎，我也想听，这我特别想听，为什么 飞机上的航时啊都是半成品，没有飞机上现做的。 那头等舱为什么现做？ 头等舱是可以的。 你看那还是可以， 因为 头等舱的价格是超出经济舱。 对，因为你经济舱实在是没有办法，经济舱那么多人怎么去现做？现做肯定做不了，肯定就航时全准备好了，到飞机上一加热就行了。 对，一个是成本问题，一个呢就是安全方便。 但你的说那意思就是烩面不能加热。 那给加热以后它能保持那个面的筋道呢？ 它不能 面 坨了。 你要说包子的面就是全程的， 它坨了就不好吃了。 对的。 那这样的话其他的为什么就不能有呢？ 比如 肉夹馍。 哎， 那好闻吗？ 还行。羊肉泡。 你是一个西北来的是吧？ 但是飞机上确实也有过炒面，这个大家有吃过吗？ 炒面也是盒装那种吧？好像是有。 这家飞机的盒餐比那家飞机的盒餐好吃那么一点点，这个是可能有的，对吧？ 对， 这肯定有， 因为它是那个提供商不一样， 不一样的航空食品公司啊。 反正据说为了保证安全，这个吃鱼不能有刺儿，吃肉不能有骨头，所以糖醋排骨你就甭想在这边吃着了。 对，因为在飞机上你万一出点事儿的话，没有办法解决。 对啊，你卡着怎么办？ 对不对？你看小花那种吃东西又喇咕的。 那其他的也可以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 它那种东西都是可以便携直接做好的半成品。 但是那个成本肯定就会上去了。那么比如说你选择航空公司的时候，你是要选贵点机票呢，还是便宜点的呢？ 哦，贵点全加在饭钱上了是吧？ 肯定有一部分是在这儿了。 不是照着钱，是饭钱。 因为飞机餐每道生产工序都需要严格控制。 嗯， 刚才不是说了吗？比如说，鱼啊、肉啊，那水果得反复洗刷，这个对航食的要求可以说是很高的。不过以后正常的餐桌上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嗯， 你们希望出现什么？我先听听。 火锅。 哦，就是坐飞机大家一人 涮锅子， 一人点一火锅子。 啊，这是飞机颠簸了啊！ 非得把老爷烫死。 坐飞机吃涮锅子。 那个大林，你呢？你希望那上面有？ 炸丸子， 就是一颠簸，这丸子满机舱都是飞丸子。 您来，抬脚，我丸子到这儿来了。 六丸子， 炸丸子， 四喜丸子， 搁着丸子。那你希望 对， 你希望有什么？ 你希望有什么呀？ 嗯，回锅肉。这个不怕回锅，对不 对？有道理吧？ 对，这也没法回锅。 你瞧，咱们理性吧。 关键你理性完了，怎么回锅呀？ 不过人家说了，随着大家对这个航食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能以后的餐桌上会出现龙虾和鳕鱼。当然了，目前呢，这还是商务舱和头等舱的配餐， 跟经济舱没关系。 不过煲仔饭、牛肉面是有可能进入常见餐桌。 其实最简单的什么能行啊？披萨， 国外的航空公司披萨是常见的。 哦，就 因为你是咱们做的是国内航空公司比较多，它以中餐为主啊。 也是啊。 也煎饼也是， 对，那煎饼总是中国的吧？ 空姐刚支上摊儿，来飞机一颠簸， 怎么老有这支上摊儿呢？ 空姐是刷相吗？ 哎、大雷，我倒有个好办法。 哎、颠簸刷自己脸。 咱们呀，明年啊，跟航空公司商量，办一个空中庙会怎么样？你呀、啊，在飞机上转糖葫芦， 你听 我 的，我 冲茶汤， 你听我的，耍中分那不行。 那叶鹏，你能给我讲讲飞机维修是怎么回事吗？我听说 飞机维修就是坏，说我得修修。 对，不修我飞不了。 这不用他，我都能讲明白。 我听说有三个级别， 嗯， 是吗？ 不，那这么跟你说吧。 A 级、什么 C 级、B 级有吗？ 是吧 ？A 跟 B 是一个概念，有 A 减、B 减、C 减和 D 减。 哦， 其实说飞机维修更准确的说应该叫飞机养护，就跟咱们去的汽车4S店保养汽车的概念是一样的。 哦， 只不过它保养频率会比较频繁。 就保养叫 A 减是吗？ 嗯，不能这么说，所有的都应该叫 A 减、 B 减、 C 减还有血减。这个 没有血减还孕减呢。 那什么时候会把它的那个零件给拆下来呢？ 那基本上就得到 C 减和 D 减以上级别。就比如说吧，A 减的巡常检查基本上就是飞行了250小时就要做 A 型检查。A 型检查呢，可能就是看一看，比如说飞机上的油滤、飞机上的各种阀门有没有什么异常， 暖气管子热不热， 就这意思。啊，一看没什么问题，行，这可以签单飞。那边嚓一开阀门，哎，你那暖气得放点气，要不然不热。 哦，就飞了。 对了，嗯。你要是到 C 减和 D 减，那就很麻烦了。 啊、 C 减级别基本上就是停厂半个月左右。最常见的维修就是发动机， 哦， 然后和客舱里边的巡常检查。 那个什么头等舱椅子算是？ 那都得撤。 给撤了。 为什么要撤椅子呀？ 因为多坐人。 不是，倒不是为了把椅子撤了，然后我们去修椅子，是因为要把椅子撤了，把地板拆下来，检查里边的梁结构有没有腐蚀。 那椅子放哪了？ 仓库了。 经济舱乘客可以去体会卸下来的椅子吗？ 头等舱都没有这机会，还是经济舱了？卸了椅子都不让坐呀？ 不让坐吧，试试。我没坐过头等舱。 是吧？没坐头等舱，告诉你好办法。 嗯， 挣钱去。 哎，他那个贴金的那些，他卸哪儿啊？ 那有专人看着， 卸的阿拉伯了。 给你们科普一下，很重要。 什么呀？ 飞机高空当中，客舱密闭，空气流动小，气压低，那么你们大脑的供血也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就使你们的味觉的灵敏度降低，使你们的味觉感知变弱。 然后就不想吃东西了是吗？ 反正我是在飞机上有点不爱吃东西。但是饿极了吃台。 他也有在飞机上吃好几份东西的。 是，那主要是看你呀、啊，吃东西的时候啊，有没有丸子。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调料上来嘛。 嚯！ 你就是说，除了送水、送饭的小车，还有一个送调料的小车来。 对呀、啊，麻油、芥末油、辣椒酱、 花椒油、辣椒油、 对老干妈、 昨天花、大蒜瓣。 对。放了一块，把那碎的铺在底下，把那整的铺在上面，你爬了它吃去吧。 哎呦，这是飞机餐。 这个豆腐炸呀。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我碰上小凤了，他说的他是刚入职的媳妇儿， 等会儿 那得啊、 嗯，这是得公司定的职位啊，专业媳妇儿啊。 哎呀，人家说的那个入职打引号 结婚， 起码呢，刚入职的媳妇儿在年底或者是说新年， 起码刚入职的， 这就算是一次考试了。那么是不是尊重长辈啊？爱慕丈夫啊，会做家务啊，以及长得怎么样啊，这都会被考察。 这么多的，这得多少条啊？ 还有什么那个能不能和小孩做朋友啊？回娘家会不会有摩擦呀？然后能不能帮着交水电费呀？让这个公公婆婆感到温暖呢？ 哎，你看大磊比我还着急呢。 那是，这个我得了解了解，今后照着标准好找啊。 哎呀，说难是真难呐。 是我难是你难啊？ 都难。 我怎么会呢？按说大磊他妈可是个苛刻的婆婆。 对，那么作为大磊媳妇呢，推门一回家，妈咪，我回来了嘞。 我先挑理了，这是怎么说话呢？叫妈妈就行。 啊，谁也不在妈妈后边加那么多辅助的。 对， 当然了，这个时候媳妇儿能不能不与大磊的妈妈正面冲突，就很重要了。 嗯， 这毕竟是婆婆呀。 对呀， 这毕竟是生大磊养大磊的那个人啊。 我听着这像是个歌儿，后边应该是啊哈，这个人就是娘， 是娘啊， 还俩人啊， 不唱上句，直接唱下句。 所以呢，这个时候能不能尽孝？就看大磊未来的媳妇儿哦，当然还有小助理的媳妇儿了。 哎呀， 那说起挑剔，你的妈妈可能比大磊的妈妈更甚。 我不行。 哎， 王大磊那绝对是 你 进门就带笑。 我跟你说， 带笑开颜的对他的母亲， 吓我一跳。 还没说你呢，小猪，你先不要乐。你为什么这么懒？就是因为你的妈妈太勤快了。懒孩子都有个勤快的妈给惯的，什么都帮他做，家里的活一点 作为一个儿媳妇儿，发音吐字清楚是不是也是重要的？ 谁说的儿媳妇儿？ 万一你说你嫁到人家家，人家家里边啊有主持人， 我说你油瓶子倒都不带扶一下的，你妈妈挑理了。哎呀，倒是这个家务啊做了啊，但是啊妈妈得说一下，做得不够干净啊。 这小猪多大时候说的？ 小猪的媳妇儿在做完了家务以后，他妈妈温和的。 他媳妇儿多大了？我听这意思好像幼儿园都没毕业呢。 他妈说话柔和嘛，但是妈妈也要说一句了，洗碗扫地都是应该抢着做的，毕竟你是当媳妇儿的人了，那妈妈呢愿意帮助你的啊。但是呢，希望你呀、啊、别跟我们小猪似的，但是呢你呢得有我们小猪不会的那些。 你比方说小花给人家当儿媳妇儿，她的婆婆就会哎跟小花讲，小花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先看着家长啊，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首先说见着街坊邻居得叫人啊，你叫了吗？不叫。你说你是好心妈知道，哄人家孩子哄着哄着不好好哄了，给人家孩子照哭了吧，人家大人堵着咱这门说了5分钟话，你连声都不敢出吧？为什么？再一个说了，咱家门口那水电费那条都来了，交一下怎么了？能让你花钱吗？不能。但是你交吗？不交。你看见了吗？看见了，装看不见。这样的儿媳妇能行吗？那我儿子能学好了吗？ 你别说我啊，这会儿你又得着理了，你妈倒是会挑的更多。 那你妈挑我挑得多，要不然早成了。 我说二位，你们是不是已经成为亲家了？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哎呀，小花的酒吧那开得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您听吧。 大黄 是 我。 你是谁？ 我是我。 能说会道的，嘻嘻哈哈的热闹，咱们全院人呐，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娱乐72变节日放送，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切，这世界只懂宠坏你，都得不到得不到我真正想要的那些、yeah、爱你的朋友，宠你的父母，还有你那些让人浪漫的夜，要就要你的，想念我拥有的一切，一天不说 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绿叶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想脸颊。 海角天涯，我们同来同往，未来的渴望，我们举国担当。来时从不曾错过， 去过担当。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放出清香， 雨来时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海角千年生花，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回响， 阳光下我们心系着落叶的芬芳，我们心系着落叶的芬芳。 行至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太野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个。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 七十二变。 烤 肉 子 白天晚上 笑 乐七十二变。 哎，我王大雷。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秋风起，谢小养。 天高云淡，把景赏。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 天天高兴， 阖家欢乐。 小比、英宁、王磊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北京，全世界都会钟情。圣经，我珍藏好北京啊啊啊啊啊，爱故都文明啊啊啊啊啊啊 啊。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马拉松赛当日， 干嘛说话？ 组里派把咱们派到这个马拉松这儿来了，今天咱们得拍出点花来吧。 拍点花？你看那背后都是花，那两边啊摆的这都是鲜花。 不是，我的意思，光拍这跑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可拍的呀？ 你这个态度就不正确。 王老师，您昨天怎么吃饭时候跟我们说的？我还得跟着跑，有什么变化？都一样的步伐。 哎，那我喝多了。 对，比这厉害。 我现在想说的是，你这个态度不正确。马拉松是一项世界性的运动，有很多人热爱它。咱们看的就是这个体育的精神。 哎，你看，还是王老师 看的这个过程， 这个觉悟高。 真的，昨天您要这么说就好了，主任就不会生气了。 对 啊。主任听见了， 哎，就主要是听您这几句。 你把我今天那句话转告给主任。 出差了， 一时半会儿是听不见我说话。那咱们要好好的完成，报答主任的恩情。 行，姐姐。 其实您说马拉松挺重要的，就是因为刘翔哥哥，我才开始也跑步的。 你看， 可刘翔还是跨栏出的名啊，这盲目的崇拜也不好。 有一条新闻被他们其他家的给拍去了。 对，特别可惜。 什么新闻？ 就是比赛的时候，交警提醒一位老伯伯说：“对不起，老师傅，马拉松大部队马上就要来了，现在进去有危险哦。”那个老伯伯说：“哎呦，俺家老爷咱买菜去了，咱俩去接他。” 你好好说话。 去晚了他要生气哦，我也会有危险的。 交警很无语。 他们拍出来了，这是在马拉松花絮。 你干嘛去了？你干嘛去了？这是咱们的任务，你怎么能够放过这个精彩的时段呢？哎呀，太让我痛心了，太让我棘手了。 哎呦，怎么这么激动呢？这王老师，哎呀， 那我拿什么交差啊？ 嗨，您就想这个呀？ 您在拿新的东西， 对 啊，新的素材吗？ 找您不就是为了找新的素材，拍点新片吗？ 哪儿那么好找啊？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呢，王老师， 您 看看怎么样啊？ 啊，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也参加了马拉松，老公穿着运动服跑到终点，然后呢把这个运动衫一脱，穿上西服，拿了一束花，在终点等着。您猜等谁呢？ 等下一个运动员。 等他干嘛呀？ 后边再想想。 紧后边 啊， 等收容车的。 不是，等新娘子。 哎， 新娘子也参加马拉松了，反正她是啪啪啪啪过来 就到了。 新娘子是 新娘子腿不协调，快倒一下。 你想那么多公里，到最后真跑不动了。 对， 完了，总算倒来了，总算到来了。 倒来了， 横着来的， 擦擦汗，赶紧把运动服一脱，穿上婚纱，结婚了就。 哦， 这是他的一个求婚结婚的一个特别美妙的现场。 看多柔曼蒂， 他多累啊！ 啊 啊， 这个精彩的场面，这个花絮，昨天也被别的电视台他们先拍了去了。 你干嘛去了？哎，这跟马拉松有关的事儿都让别人拍，我怎么办啊？我多么痛心，多么棘手！ 我不敢做主啊！ 对， 你不在， 你主啊，你主了吗？ 摇你也摇不醒，我说那可能不重要。 什么重要？哎呦，你要不然你这提升不了你的地位，就是这个，什么都不重要。 跟错人了。 这说什么呢？那是，您别在意啊，您别往心里去，他就把心里话说出来。 不是，那还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但是还有一个新闻，不知道能不能 拍。 就是这个 啊， 就是这个。 嗯，说说呗。 就是跑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穿上奇装异服，很有意思的， 太好了。 有那种哆啦 A 梦的， 嗯， 有那个外星人， 哎呀， 还有一些穿那个皇上的衣服， 龙袍， 龙袍，对对对， 就拍他。这就是这个多种的马拉松，就拍这个，拍这个，走走走， 行吧啊！ 但是他们跑得太快了，这几位跑太快了， 什么意思？ 还没来及拍呢，就过去了。 你就不能说点有用的？要么别人拍了，要么过去了。 嗯，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呢？ 嗯， 倒是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合适啊，有意思还能不合适吗？咱们现在缺这种素材。 这个素材您别说，我还真拍着了 啊。好，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给您播一下行吗？ 啊，播播播。 哎 哦，说什么呢？哎，你这录像哪儿呢？啊，什么那个， 哦，有外国选手，外国选手， 这是世界， 你看这是日本选手。 哦， 还还搞韩剧没搞搞就没事 啊。这个是韩国选手， 哈尼亚塞哟康之内。 这个是印度选手， 安定都干嘛。 啊，这个可能是印度和泰国混血的。 多的加点比过他吧。 因为您知道，咱们这一场马拉松呢更特别一点了，外国人骑多。您看录像里面，您瞧吧，都是外国人， 都是外国人。 哎 预备没听见，光够了啊！摩托车，哎 ，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here， 您看见没有？5000人参加的这个马拉松啊，看见没有？ 嗯， 这个往这条道跑了，剩下4900往那条道跑了吧？ 哎呦，跑错了！ 还不定谁跑错的，最后再见分享啊！您往后看。 Oh, yes, Major. Huh? Water? Water, yeah. I want. I'm first one. Okay. First one. It's number one. Yeah. English is bad. Number. Very English. Very, very bad. Yeah. 你看，只有这个第一名跑对了路线，剩下那4900，除了笑人英语啊，其实全都跑错了。这个叫做笑到最后才叫笑得最美啊，垂头丧气了吧？ 哦，让你们乐我。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You're very foolish. Stupid. No. 你看，我还采访了街边的几个华裔，您听啊，我以为培养一个白痴打入敌人的内部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是战术，仨人是组团来忽悠的。 这告诉我们，跑到最前面的人才能不受干扰，取得胜利，这多励志啊！ 那您跑第几名呢？ 我， 他也跑错喽。 这是一个多么丧志的故事啊！王老师，这素材您看， 这素材是哪年的呀？ 啊，这是过去的。 你说的干嘛使啊？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家有俩保姆，烦心事儿一串，因雇主厚此薄彼，保姆之间故事不断。请进快乐大街876号小院里。